辞旧岁， 瑞犬踏梅迎新春。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从除夕到初六，好声音陪您过年。 相声小品，笑声不断， 经典旋律，歌声不停， 暖意融融，年味浓浓， 欢声笑语不间断，喜气盈门贺新年。 听众朋友，春节好，欢迎收听春节特别节目2018最流行，我是腾冰。在这个时段，您将和我共同分享到的流行歌曲有 Hocha 素颜假期、王铮亮千金不换爱、李宇春没有计划的旅行、于峰的触发无限，还有 Hit Boy 怕了你，以及周董周杰伦和派伟俊的 Try。 那接下来就在这些欢快的流行歌曲当中感受节日的快乐吧。 还属于我们的爱。 I love you， 千金不换的眼泪才能让我更勇敢。 I love you， 千金不换的等待，我们终于明白爱。 I love you， 千金不换的现在，让我陪你去未来。 最没有计划的路线，走过海洋草原，穿过阴晴圆缺，忘记你也许只要环绕地球三圈。忽然闪电一个全世界的屋檐，一万句晴朗的话全都落在雨里面，甜蜜怎么掉脸，约定断了琴弦，忘记你站在没有出口的路中间。再想念就从此没有晚安明天见， 不再想念 也从来没有你笑的弧线，没有一起泡面，没有一起看雪，没有过马路时牵着手小心危险。 不再想念 就从此没有手写的留言， 不再想念 也从来没有哭红的双眼，没有过电影院，没有过大海边，只有七月晴天风吹过谁的侧脸。 跟随没有计划的路线，走过海洋草原，穿过阴晴圆缺，忘记你也许只要环绕地球三圈。忽然闪电映黑全世界的屋檐，一万只晴朗的花全都落在雨里面，见你怎么掉脸，约定断了琴弦，忘记你站在没有出口的路中间。 不再想你， 就从此没有晚安明天见。 不再想你， 也从来没有你笑的弧线，没有一起泡面，没有一起看雪，没有过马路时间，这首小心危险。 不再想你， 就从此没有手写的留言。 不再想你， 也从来没有哭红的双眼，没有过电影院，没有过大海边，只有七月晴天，风吹过谁的侧脸。没有一起泡面，没有一起看雪，没有过马路时牵着手小心危险。就从此没有手写的留言，也从来没有哭红的双眼，没有过电影院，没有过大海边，只有七月晴天，风吹过谁的侧脸。 只空间的戏，我无动于衷，淡定一如昔。脆弱的老头厂里，抱歉对我不利。到这里首先看破的叫你急，染色体悲欢喜，可 冲击了我生命。 越伤得彻底，心越过瘾。嘣嘣嘣，站立冬眠一刻。 我听到 Savvy， 要找到属于自己的真理。出发无限，闪耀传奇， 想过这夜记忆里明把世界转装进这里。 我用心力燃烧火炬，开封不清空，看风吹过破蛹，我抗癌养浓，为你先斩重逢，守护每分钟，直到末日尽头。那并不是陨落，爱是我向上。跳着是最高层级，只攻坚逆袭。我不懂一种淡定一呼吸，脆弱的老套常理，抱歉对我不利。到这里首先看破的叫运气，蓝色的悲欢喜，可 冲击了我生命。 越伤得彻底，心越过瘾。嘣嘣嘣，站立冬眠一刻。 What's not sad of me？ 要找到属于自己的真理。发无限，闪耀传奇。 就用这一支一粒兵，把世界全闯进这里。 我用心力燃烧火炬， 已经疯狂的 老去。开封不清空，看风吹过破蛹，我靠海洋浓，为你先斩重逢，守护每分。传奇，我用心力燃烧火炬，开封不尽。 在你门口，看着你做研究，衣服和口红换来换去要很久。你总是抱怨三百六十五天还不够，哦，你对着镜子秀， 忘记了带手机，别对我发脾气，怪就怪自己永远都粗心大意，可我却愿意永远做你的专属助理。 Your made up, but I like you and I know know who you are。 这世界有颜色，有些人凭感觉，别管那今天别管别人来看霜雪，那故事在穿越，而我也在分野，遗憾让昨晚只变明月而自己。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爱不恋真实的一切废话全收尾。 欢乐好声音，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精彩不停歇，欢喜过大年。 是否都忍着不哭泣。 关注天气情况，入夜后湿度增大，会有雾，能见度不佳，道路有些湿滑，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。白天最高气温会达到6度，但早晚体感依然寒冷，请根据气温日变化及时调整穿着，谨防感冒。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，夜间多云有轻雾或雾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-3度，最大相对湿度85%。白天多云转阴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6度，最小相对湿度40%。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，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。 起舞辞旧岁， 瑞犬踏梅迎新春。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从除夕到初六，好声音陪您过年。 相声小品，笑声不断， 经典旋律，歌声不停， 暖意融融，甜味浓浓， 欢声笑语不间断，喜气盈门贺新年。 朋友，春节快乐，欢迎收听春节特别节目2018最流行。在这个时段您将听到的歌曲有自然卷、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、张靓颖我是我的、黄子韬的 New Day、 Jolin 蔡依林日不落、关喆快乐冰雪、范玮琪范范的 I Think I， 还有崔子格的听见零度好新鲜。在这些好听的歌曲当中，让我们共同度过一个欢乐的节日吧。 蹦蹦蹦 啦就是爱情，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。 手上玩具，是什么样的情绪，什么样的情绪，难道这就是爱情？就是爱 情。天蓝的舒服，我忍不住想飞到云。 原来面前真阳光明媚。但此刻又是新的一天。 It's a new day。 醒来要起来，继续今天的工作吧，不要再叹气，请继续。Yeah。 Go ahead, now it's time to go。 起床后第一件事要先把一扇带开，这样才能有动力让我从兴奋中醒来。每一天的爱，音乐灵感的到来，我永远长生不老，但是很多事需要感慨。跟 boss 只需要动下笔，就能写出我自己比较满意的东西。所有空白的白纸，不满不会停的连笔，我付出的回报不多，但我还是很满意。 It's like for you and me。记得这首歌怎么出现的？ It's all for you and me。 当这首歌下的心情就会 Yeah, I'll be happy。 We go hard，不要让眼前的挫折所困扰，累的时候找朋友给个拥抱，偶尔开个玩笑，找一些最适合放松心情的娱乐和就唱歌。 喜欢 随心所欲潇洒的或者如何，不管别人做真实自己如何， 一定会做得到，会很好，只有你能喜欢，人生才有意义，别放弃，最后证明原来我是你的。 Sometimes 会变得很烂， But I know 我能够赢的对手是我自己，用来挑战刷新自己。在那一刻犹豫没用的，在那一秒开始行动的，心跳迅速的按带你 enjoy the work。 This is for you and me。 刻的脚步，迈出了最自信的脚步，给你一个保险的温度，快乐在你我身边停住，寒冷不会让消失凝固，严冬不会把热情约束，我们懂得与自然相处，让真情把未来呵护。这是一个浪漫的国度，全力加速中让人关注，与冰雪起舞要青春同路，仿佛是年轻最美好的情愫。这是一个童话的国度，狂欢节奏给季节答复，遗憾不弥补，幸福要抓住，激情是最值得骄傲的天赋。最独特的角度，迈出了最自信的脚步，给你一个保险的温度，快乐在你我身边停住、哦、寒冷不会让消失凝固，严冬不会把热情约束，我们懂得与自然相处，让真情把未来呵护。这是一个浪漫的国度，全力加速中让人关注，与冰雪起舞要青春同路，欢呼是年轻最美好的倾诉。这是一个痛快的国度，狂欢节奏给季节答复，遗憾不弥补，幸福要抓住，激情是最值得骄傲的天赋。 一张图。 爱也总让两个人更坚强。Oh yeah， 我们不会知道都怀疑有你守护肩膀。呜呜呜 ，I think I love you， 还就是这样 ，Cause I miss you， 喜欢你善良，陪你去逛逛，会偶尔找 就是这样， 爱乱说贴心的话。 花园，发大家蝴蝶。